顺心控股。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七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北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四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有利于大伙儿的交通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0，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北二环的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由西向东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东三环的三元桥到分钟寺桥由北向南方向；北五环的来广营桥到顾家庄桥由东向西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集中在学院路的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的由南向北方向，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由西向东方向，德胜门外大街德胜门桥到马甸桥的由南向北方向。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今天呢是三八妇女节，在这儿呢要祝所有的女性朋友节日快乐。那我们的健康加油站也为所有的女性朋友准备了专属的福利，为您推出了特别策划关爱女性健康畅享美丽人生系列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女性朋友的一个常用药的话题。 据统计，90%以上的女性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阴道炎，99%的阴道炎患者都会有复发情况出现。洗洗更健康这样的广告语，不知道让多少女性朋友在被阴道炎困扰的时候选择各种各样的洗剂。但阴道炎真的洗洗就能解决问题吗？经常清洗保持阴部卫生是不是能够预防阴道炎？面对阴道炎，我们该如何用药？又到三八妇女节，健康加油站为身边的半边天们准备了专属福利，特别策划关爱女性健康畅享美丽人生系列节目，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副主任药师王爱华跟您说说阴道炎真能一洗了之吗？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的副主任药师王爱华王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一起来说一说阴道炎真的能够一洗了之吗？首先呢，要欢迎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有请王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妇产医院的临床药师王爱华。 非常欢迎王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很多的女性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关于阴道炎用药的话题哈。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想问问您，是不是不管是女孩还是女人，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的女性朋友，是不是这个阴道炎都有可能遇到，而且就像预告当中说的这样，它的这个发病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 对，是的，无论呢是我们是在这个生育年龄的然后包括还有这个幼女甚至于我们绝经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她都有可能去患阴道炎俗话说嘛，就是十个女人就有九个炎症。 基本上90%这样的一个比例，不是耸人听闻，它的发病比例真的是非常的高哈。对于阴道炎，可能大家伙也有各种各样的困惑，不管是从广告上受的影响也好，还是朋友圈当中转的文章也好。很多朋友都认为自己感染了阴道炎呢，那是因为清洁不到位，所以说可能平时的时候会喜欢用一些各种各样的洗剂来清洗，认为这样不仅能够治疗阴道炎，同时还能够预防阴道炎。也想问一问您，在临床上是不是也有很多患者会去比如说像咨询您这样的药师，说我经常洗一洗是不是能够比如说自己把这阴道炎治好，甚至还能预防啊，有这样的患者吗？ 对，是有的。我们在这个门诊用药咨询当中呢，就会有很多的患者拿着自己买的这样的一个洗剂过来问我们说药师，或者说有时候管我们叫大夫说您看我用这个洗剂我这阴道炎是不是就好了我是不是怎么治，怎么老反复的感染呢？所以这样的问题还真是挺多的。 那到底这个洗剂比如说如果真的不小心感染了这个阴道炎是不是真的能像广告当中说的那么神奇，洗洗就更健康了，洗洗这阴道炎就和女性朋友说再见了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会邀请王主任和大伙详细的来聊一聊，比如说很多的这种妇科洗剂到底对于阴道炎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那么关于阴道炎的用药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剂型，它到底应该如何正确的使用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王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的互动和交流。下面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也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关于阴道炎用药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通过各种互动方式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北京市卫计委、市中医药局和各区政府将会推进多种形式的预约诊疗模式，医联体内二三级医院预约号源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到2020年基本实现按需定向转诊预约，社区向大医院的转诊率基本达到 100%， 门诊患者分时段的预约就诊率达到 50% 以上。未来北京市卫计委还将会推进医联体内机构间医学检查结果的互认，在本市二三级医院检查结果互认的基础上，各医联体内可以根据合作医院开展检查的项目由具有质控能力的二三级医院进行质量控制，到2020年各医联体内的常规检查项目将会全都实现互认。女性由于生理特点很容易会出现气血不足的症状，长期的气血不足不仅仅容易患病，而且容易引发早衰的情况。那么女性朋友应该如何补气血好呢？您不妨啊试一试黄芪。中医认为脾为后天之本，黄芪呢是一味常用的中药，它的主要药理作用呢是益气固表，可以利水，同时也可以脱毒生肌。凡是中医认为的气虚、气血不足、中气下陷等等情况，您都可以使用黄芪来进行调理。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的副主任药师王爱华王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很多的女性朋友一起来说一说阴道炎真的能够一洗了之吗？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王主任就跟我们说，其实患阴道炎的女性朋友这个年龄段分布特别的广，而且患病率也特别的高，基本上能够达到 90% 左右哈。那也想问一问您，比如说得了这个阴道炎，是不是在医院看病的时候医生最常用到的治疗手段，也就是比如说给一些药物的治疗？ 是的，药物的治疗还是站在首位的。 那对于阴道炎的用药，大家伙也特别关心了。我们一开始说了，有一些比如说洗剂，除了洗剂之外，比如说我们还有哪些阴道炎的用药，有没有一些分类呢？ 我们在阴道炎上，我们的这个药物呢，有口服的，有外用的。口服的大家应该都了解啊，有片剂啊、胶囊啊。但是我们外用的这个剂型当中种类会更多啊。除了刚才咱们说的洗剂以外，其实我们更多的用到的还是一些像栓剂啊、软膏剂，包括泡腾片啊，这些的剂型会更多一些。 有口服药，有外用药，而且这个外用药当中它的这个分类也是比较多的哈。有听众朋友之前啊就给我们留下了这个问题哈。一个网友想问问您，说是不是比较轻的这种阴道炎一般用这种外用的洗剂就可以自己好，只有严重的才会用到口服用药。根据病情的轻重来选择，比如说口服药或者是外用药，甚至有一些朋友会根据自己的这个轻重程度来选择这种外用药，觉得比较轻的用这种洗剂，比较严重的可能才会用到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比如说软膏啊，甚至是栓剂，是这样划分的吗？ 不完全是。 看来不靠谱这样划分。 对对对，这是咱们大家一个普遍的这样的一个心理认为我是不是严重了我就必须是口服和外用同时如果我要是轻的我就洗洗就可以。其实不然，我们还是应该要明确病因。因为我们不同类型的这样一个阴道炎，我们有不同的一个治疗的方案。 好，是不同类型的阴道炎它的治疗方案不同，它比如说选择口服用药或者是选择外用用药。那在临床上您也跟我们说一说吧，比如说这种口服药它针对的是什么类型的，像这种外用的剂型它又针对的是什么类型的。 是这样的，主要呢在我们这个阴道炎当中呢，其实占比比较高的呢主要是三大类。一个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个霉菌性的这个阴道炎，它主要呢是以白色念珠菌为主的。然后在现在来说呢，我们的学名呢就叫做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这种这个阴道炎呢，应该说在我们这个女性整个这个阴道炎当中的比例占比是也是比较高的。那这种阴道炎呢，它又分为单纯的感染和复杂性的这个感染。我们通常呢在这类当中呢，我们给它的这个用药呢，我比如说像单纯的，有可能我们只需要一个口服，一个单剂量的一个口服。如果我们对于这个复杂型的，有可能我们需要呢，给它口服和外用的一个联合。但是就是说有些患者他有可能对口服的药物他接受程度不一样。很有可能虽然说我们在口服的用药，我们用的这个佛康唑用的是比较常见的这一类的。他有些患者用完佛康唑之后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不适。他有可能出现一个药物的不良反应。那这时候有可能我们也会给他更换一个外用的这样的一个阴道片。就是也是同类的这种那个比如说像都是唑类的嘛，这一类的抗真菌药，比如说像科梅唑的一个阴道片。所以并不是说单纯的说我这个一定我就是用口服，或者我这一类一定的我就是要用外用的这个栓剂。这个还是要看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个体差异。 所以说有的时候比如说口服药物有一些这种副作用或者身体反应比较强烈，这个时候医生也会考虑比如说用同类的也有这种外用之剂。 对。 所以说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这些女性朋友，我们千万不要自行比如说根据自己的病情的这种轻重或者说自我感觉说我这个比较轻我这个比较重，然后来自行比如说选择一些这种用药，不管是口服的也好还是外用的也好。像刚才这个王主任就说了，比较简单的单一型的这种霉菌的感染也有可能比如说开一些口服药很快就能好，不一定非得用这种外用药哈。其实关于这个外用药啊，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可能就是某一个这个广告，就是洗洗更健康，然后呢要跟这个阴道炎说再见。那也想问问您，比如说像这种阴道炎的这种洗剂，可能是不是在临床当中也是比较受到女性朋友的这个受接受程度更高或者说更受欢迎的一种治疗阴道炎的用药方式呢？ 是这样的。在我们的门诊咨询当中，有很多患者呢就觉得，我吃口服药是不是就不管用呢？他有这方面的质疑。包括呢，他有些女性，她身体比较的敏感，如果呢，她用这个栓剂啊，就是入阴道的这样的栓剂啊，泡腾片，她会觉得身体上有些不适， 有异物感， 对，有异物感，她反而觉得自己洗一洗比较好，更多呢还就是只是洗洗一个外阴，真正做用阴道这个冲洗的呢其实还是少。不管我们是清洗外阴还是做这个阴道的这个灌洗和冲洗，我们其实都不是很提倡的。 并不提倡。 对。 可是就是很多的女性朋友对这个接受程度还是比较高，甚至有一些朋友真的说，比如说我就是有这个阴道炎，而且我就是用了这个洗剂也就好了呀，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医生还不推荐它呢？ 是这样，因为如果我们盲目的这种过度的这样的一个清洗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很容易破坏了我们这个阴道的这个菌群的这个环境。因为本身我们阴道这个内环境呢，咱们主要就是一个阴道的 pH 值，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乳杆菌以及我们雌激素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的这样的一个平衡，也就是我们内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平衡。但是如果我们过度的这个清洗，反而造成了我这个阴道炎可以反复的发作，甚至于可以加重病情。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这个阴道的环境和我们说的比如说口腔的环境或者是肠胃道的环境是比较类似的，它并不是一个完全无菌的环境，也就是说越干净越好，它其实有一个自己的菌群平衡。我们如果用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这种洗剂破坏了它的菌群平衡，甚至破坏了它的这个酸碱程度的话，都有可能让阴道炎找上我们，甚至更加严重。 是的，因为本身我们的阴道是与外界相通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无菌的环境，我们有一个正常的优势菌的一个存在。如果我们过度的清洗，我们使它这个 pH 值过高，这样的话呢，它就容易导致，就像您刚才说的似的，这个阴道炎自然就找上门来了。 就像我们说的，肠道里面我们得有这个益生菌，虽然它也是细菌，但是它是益生菌，对于我们消化吸收是有好处的。阴道内的也有这样的类似于益生菌的这样的一个菌类存在，所以说我们不能通过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洗剂把它完全清洗干净，有可能洗得越干净反而阴道炎找上你的几率会越大。 对，是的。 好，那我们也来跟大伙儿说一说吧，比如说出现阴道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很多的女性朋友都认为是比如说自己的这个清洁做得不到位才导致各种各样的细菌感染最后引起阴道炎的，像您刚才说的好像和这个清洁程度并不是直接相关的。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阴道呢，它是具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自我的防御能力。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乳杆菌包括我们阴道的这个 pH 值以及这个雌激素，它是维持这个咱们整个这个阴道平衡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当我们这个阴道呢，这个它本身有这个自然的这个防御的这个能力，当它受到破坏的时候，那我这个病原菌肯定我也就非常容易侵袭了，这样的话我这个阴道炎也就会接踵而来了。那么一般常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阴道一个 pH 值的改变，就像刚才说了，那我洗剂一个反复的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过度的这个清洗，这样就使得我们 pH 值过高，这样呢就使我们这整个的这个生态呢，就应该说我们这个内环境就失去了平衡。再有一个呢，就比方说我们的性生活特别频繁，我们有多个这样的一个性伴侣吧，这时候也会容易导致于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阴道炎的出现。同时呢还有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激素水平有可能随着这个女性年龄的这个增长，那我们都知道，然后有可能说到了40多岁就逐渐步入了一个围绝经期，那这时候我们的雌激素呢就逐渐的下降，那这时候也有可能就导致于我们这个阴道出现这样的一个炎性。另外还有呢，就比如说像我们长期使用这个广谱的抗菌药，因为我们这个抗菌药的这个使用呢，我们也会就是杀死我们应该有的这个病原菌的同时，也会导致我们阴道的正常的这样的一个菌群也会被破坏，所以这样同时我们也会增加了这种尤其是真菌就是这种有可能造成我们这个霉菌性阴道炎的就这样的一个患病的风险。 好，这些都是我们说引起阴道炎的原因。所以说我们如果想预防阴道炎的话，其实得多个方面都需要注意，并不是仅仅的像大家说的这样，比如说越洗越健康，不是这样的，有可能还会破坏它整个的这个内环境哈。您既然说到了这个整个的内环境，尤其是说到了 pH 值，我们也跟大伙说说，比如说阴道内正常的这个 pH 值，它是比如说弱酸性的，还是说像很多人说的健康的人体应该是弱碱性的，它到底应该是什么性质的？ 一般的来说呢，绝经前的，也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在这个生育年龄啊、这样的女性，我们正常的这个阴道的这个 pH 值呢，一般在4到4.5，或者说是3.8到4.5，因为不同的文献有可能它的这个数据，但基本上都是在这样的一个 pH 值，应该说就是属于弱酸性的。 弱酸性的了。那这是我们说育龄的这种妇女，那比如说绝经期之后的妇女会发生改变吗？ 对，因为在绝经期以后包括呢像我们这种比如说我们的小孩儿啊，也就是说在他的这个青少年在他初潮之前，相对来说因为他雌激素水平呢都是相对比较低的，所以这时候呢他们的这个阴道分泌物的他这个 pH 值呢相对来说就会高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能达到 4.7 吧啊，就是要比我们就是这个绝经前这个女性的pH 稍微略高一点， 但也基本上是属于弱酸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内的。那是不是在临床上我们也有很多患者拿过来的这个洗剂大部分都是属于碱性的，所以说像您刚才说的，如果比如说使用过量的话就会破坏这个弱酸性的环境。 对，虽然很多的广告，尤其像一些比如说保健类的啊，或者是非处方药，虽然说它在广告当中说的是属于弱酸性啊，但是实际上呢它反复清洗之后确实还是会使这个阴道 pH 值发生改变。 哦，所以说也提醒大家，为什么这个医生是不太推荐大家比如说经常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洗剂来对我们的这个阴道炎进行预防或者说进行治疗，这有可能破坏内环境，让这个病情反而变得更复杂。那也是问问您，比如说在正规的医院，比如说在妇产医院的话，医生给患者看病的时候是不会开这样的洗剂吗？还是说也会开的？ 有的时候也会开到因为一方面来说呢，有些是患者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洗剂过度的洗，指的是平时有可能我们自我诊断我有阴道炎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为了预防阴道炎我的过度去洗但是我们真正在医院由在医生的这样一个正确的这个诊断下我们在治疗当中我们正确的使用洗剂还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洗剂这个东西啊，大家不要闻之色变，别一听节目这个真专家说了这个洗剂洗完了之后会破坏内环境，以后都不要用洗剂了，也并不是这样。如果真的有阴道炎，洗剂有的时候确确实实它比如说是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患处起到效果，它的治疗效果也是比较好的，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建议大家一定是在医嘱遵医嘱的情况之下。那咱们就跟大伙儿说说吧，既然这个洗剂如果有用，真的遇到了阴道炎，我们已经确诊过了，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如何用才能既治好病同时又预防或者说防止它产生比如说破坏内环境甚至让我们的这个整个菌群发生变化。 一般情况下呢，医生呢都会在让使用这个栓剂会作为首选然后洗剂呢确实在我们的使用过程当中呢应该说不是首选吧我们在使用这个洗剂过程当中我们应该严格执行这个医嘱我们不要过度的就是自己增加这个疗程或增加的这个使用的这个次数然后同时呢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治疗阴道炎我们会首选一些口服的用药包括其他的这个阴道的这个栓剂那我们不要认为说那我是不是洗剂的不良反应我的副作用就会小会减短，自己会自己停掉这个口服用药和这个栓剂的这样一个用药的疗程这种也是我们平时遇到的患者的一个误区。 也就是说在临床过程当中既给您开了口服药，同时又有栓剂还有洗剂，您觉得这个洗剂相对比如说副作用是不是自己认为会比较小而且比较能接受的话，其他药我就先停了，光用这洗剂，反正都是医生给开的，这也是不行的。 对，是这样的。 还有就是提醒您，在洗剂的使用过程当中医生给您开了多长时间您就照着这个周期用， 然后不要超期用，或者说加频这个次数，觉得是不是多洗洗它好得更快，也不是这样的。 对，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很多听众朋友之前的问题，还有网友之前在问说，比如说这个要维持我们阴部的这种干净卫生的环境，如果是用比如说香皂肥皂这样的东西清洗，或者是用清水清洗的话行不行，这样的话是不是不会破坏我们的这个 pH 值和内环境呢？ 因为我们还是主张，我们不是刚才说了吗？我们不要过度的使用这个洗剂，然后有些患者呢就会问，那我到底用什么来清洗？ 对，还是应该保持它的一个健康或者说干净的环境啊。 对，因为我们女性这个私密处，我们的这个护理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比如也常说，就是我们作为这个疾病，我们说到了它发展，然后我们去治疗，那为什么我们不要好好的去预防它呢？所以刚才呢，像我们提到的，比如有可能我们会用到一些，比如说带香味的这样的一个香皂啊，甚至于呢，有人呢还把这个香水呢喷到这个内裤上啊，这种它其实呢都是变相的，它会是有一种这样的一个反应源啊，它会呢引起一些刺激，这样呢也有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一个阴道炎啊，所以呢不管是说我们用这种消毒防腐的啊，或者是这种肥皂啊、香水啊，包括还有人长时间的使用这个护垫，就在非经期的时候，天天就觉得我垫上一个护垫我干净 啊， 就是这种，包括还有一些我们避孕用的这种杀精的剂啊，或者是有些人他会对这个比如说避孕套啊，他有可能会有这样的过敏，这些其实都会导致于这个阴道的分泌物的这个增加，所以呢我们正确的呢就是应该就是用温水清水啊，然后我们每天清洗完阴就可以了。 哦，也并不需要比如说使用特殊的这种设备，比如说是呢阴道里面去清洗内部的环境是不需要的。 对，不需要过度的进行阴道的冲洗。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保持这个我们说女性朋友的环境的健康干净和卫生，用清水清洗就可以了，不需要添加额外的。那是不是也想问问您，比如说像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其实现在大家伙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像比如说这种衣物的消毒液也是越来越多了，很多的人为了比如说干净和卫生，像比如说内衣内裤什么的也会经常用这种消毒液浸泡，像如果为了预防这种阴道炎的话，是不是比如说消毒液这样比较有刺激性的东西，至少我们用完之后得清洗干净，不要让它跟我们的比如说外阴有一些接触。 对，就像我刚才说的似的，我们这个私密处的这个护理很关键，这个护理包括方方面面其中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那我的这个内衣怎么办有些人就觉得那我的内衣就是应该说是懒惰的女人吧她有可能她就会和其他的衣物混杂放在洗衣机洗这种是不可以的，我们一定要单独清洗。那有些人呢他对这个消毒剂它也会有可能产生这样一个过敏的反应所以即便我们消毒了，我们一定要用清洗清水然后给它漂洗干净。最关键的是我们不能因为说我这有可能是住集体宿舍觉得不好意思然后我就把这个内衣放在这个房间里这种呢房间里呢它不通风而且也没有太阳的这个照射 没有紫外线 没错，这样的话其实紫外线的消毒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应该呢正确的呢就是清洗干净，单独清洗之后我们放在室外通风然后而且呢还能有这个太阳的这个紫外线的照射这种是应该说是最正确的。 看来这个预防阴道炎其实我们能做的事情有很多，但是呢都不难，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 对， 其实没有必要像大家伙想着这样，我一定要用某种某种洗剂，我一定要用某种某种产品才可以保持它的这种干净的环境，并不是这样。清水冲洗同时呢保证比如说我们说内衣裤的这种清洁干净，保持通风和阳光的照射，这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网友想问问您，说今年已经60岁了，医院检查过呢自己是老年性阴道炎，医生给开了雌性激素，吃完了之后啊，听说这雌激素有可能会引发乳腺癌，所以说现在不太敢吃了，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替代药品。我记得刚才您说这个阴道炎的原因的时候也提到了，像这种雌性素的变化也有可能引起阴道炎。这个朋友现在60岁了，被查出来是阴道炎，它和雌激素是直接相关的吗？ 是这样，这个60岁呢，他查出这个老年性的阴道炎，如果他确诊他是只是萎缩性的这种老年性的阴道炎，他没有合并其他的这种细菌的这个感染，那我们通常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可能使用这个就是雌激素这种外用的这个制剂啊，因为呢这个我们首先看看这个老年萎缩性阴道炎的这个原因啊，它主要就是绝经之后，因为它卵巢的这个功能衰退了，所以呢我们的雌激素的水平呢也就降低，这样呢我们的这个阴道的黏膜呢就变得比较薄，这样我们的这个阴道的内环境也就改变了，所以这样我们局部抵抗的这个能力也就降低，所以这样才能导致这个老年阴道炎。同时呢，老年阴道炎呢也很容易这种反复的发作，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还是比较推荐使用这个雌激素这种软 补充剂， 补充但是呢，确实无论是在那个药品这个说明书上还是其他的，我们在可以在网络上能够查询到有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禁忌症但是在这个如果您不需要对这个过度的担心因为只有说我患有乳腺癌了已经确诊是患有乳腺癌。 王总，我先打断您一下，上面的节目时间马上到了，咱们下半段继续来解答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下半段继续。 好。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北京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能见度比较好，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7:0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面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东二环的东直门桥到朝阳门桥北向南方向，东三环的三元桥到京广桥北向南方向。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的运行，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由东向西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方向，以及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由西向东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再次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据统计，90%以上的女性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阴道炎，99%的阴道炎患者都会有复发情况出现。洗洗更健康，这样的广告语不知道让多少女性朋友在被阴道炎困扰的时候选择各种各样的洗剂。但阴道炎真的洗洗就能解决问题吗？经常清洗保持阴部卫生是不是能够预防阴道炎？面对阴道炎我们该如何用药？又到三八妇女节，健康加油站为身边的半边天们准备了专属福利，特别策划关爱女性健康畅享美丽人生系列节目，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副主任药师王爱华，跟您说说阴道炎真能一洗了之吗？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推出了特别策划关爱女性健康畅享美丽人生系列节目。今天为大家邀请的专家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的副主任药师王爱华王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阴道炎真的能够一洗了之吗？在节目的上半段，王主任特别跟大伙儿强调，其实各种各样的这种洗剂呀，并不是治疗阴道炎医生所首选的，而且过度的清洗还有可能破坏阴道的内部环境，有可能没有阴道炎反而让阴道炎找上自己，所以说大家不要再轻信这种广告了，洗剂真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那关于阴道炎的这种预防治疗，到底有哪些药物是比较推崇比较合适的，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王主任和大伙来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王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也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随时和专家来进行互动和交流。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和专家直接互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王主任，上面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没回答完哈，就是有一个听众朋友在问，说自己是查出了老年性阴道炎，60岁了，医生给开了雌激素，就担心这激素有可能会引发乳腺癌，所以不敢吃了，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替代药品。您上面呢跟大伙解释了，比如说像绝经期之后的很多的老年女性朋友，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很有可能这阴道炎就是由它引起的，所以说医生会开一些雌激素的这种补充剂，那会不会像他所担心的这样吃出乳腺癌来了呢？ 因为首先呢，这个雌激素呢，它不是一个口服的，我们给这个老年阴道炎的，我们基本上我们给的都是一个外用的，比如说像雌激素的一个乳膏啊，或者是说普罗雌烯的这样一个阴道的胶囊或者是胶丸，咱们都是外用的，所以这种外用制剂呢，真正我们这个激素呢，真正吸收入血的很少，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这个引发阴道炎呢，不会说像我们这个患者所想的，有这么的可怕，我们只要是正规的按医生给我们开具的这个疗程，我们包括这个用量，我们使用就可以。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也遇到了有些老年的患者朋友，他在使用当中，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有局部的这个疼痛、分泌物的这个增多，包括干涩这样。那个症状，他使用之后呢，他就觉得很舒服啊，于是他自行的加量啊，他本来是一天我们就使用一次啊，像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雌激素的一个些乳膏，它本身就有一个给药器，它这个给药器前面它会有一个刻度啊，我只要把这个乳膏我给它推进去啊，然后由这个给药器送药，这样它会有一个有一个这样一个规定的这样的一个剂量，但是呢，他就觉得，我用的很好啊，效果也蛮好的，那我是不是可以自己加量呢？那我在门诊咨询当中就遇到一个患者，他就是因为一天多次使用，而且这样连续使用了四五天，就出现了一个全身的皮疹，包括一个阴道的一个出血， 所以说不光是。这个激素摄量如果过量的话，有可能会引起我们说这种乳腺癌这样比较严重的，很多朋友在短期大量的使用的话，也依然有可能造成身体其他的部位的这种不适症状，有可能是过敏啊，有可能是阴道出血这样的症状出现。所以说遵从医嘱，我们的使用用量上一定要注意。其实是不是很多的听众朋友像比如说比较担心，像您刚才说的这种给多的是一种情况，有没有比如说害怕这个激素量过大，我少用一点，医生让我用比如说5毫克，我就用2毫克或者用一半这样的一个剂量。 对，也有有些患者呢，他打电话说呢，医生说给我开的这支乳膏我基本上用了一半了，怎么我觉得效果不是很好呢？然后我就仔细询问他是如何使用的，用量多少，然后就像您刚才说的似的，他不敢用 啊， 他觉得哇，这要是送进给药器，这太多了啊，这么一大块哈，我就要吐进去他说我就吐一点点，这样 的话呢，确实那我们这个药效呢就会大打折扣，这样的话我的这个临床有可能它这个效果就不是很明显了。 嗯，好，所以说也再次提醒大家，比如说像这种激素补充类的这种药物，我们一定得遵从医嘱，这个是不是每一个人的用量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多有的少啊？ 基本上从这个用量上应该差异不是特别的大啊，这个但是是从他患的这个疾病的这个种类包括这个严重程度啊，有可能和我们的用药疗程是相关的。 嗯， 有可能他是阴道炎，但有可能呢他也要做一些比如说其他的术前的准备啊，这些有可能我们在用量和疗程上是不同的。 好，那像这种比如说雌激素补充的这种软膏的话，一般的话使用比如说频率或者是周期是一天一次还是说一天多次也有？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肯定是一个密集给药，就属于是治疗的。那我们开始有可能是每日给但是之后呢我们临床的这个效果很好我的症状也减轻了，那这时候我们的医嘱就会给他一个维持量，比如说我每周我可以使用两次或者是用到一次。 好，这是针对比如说激素水平比较低需要补充雌激素的这些老年女性朋友，我们除了在治疗期可以用这样的这个软膏补充之外呢，在后面治好了这个阴道炎这种突发的急症之后，维持期也依然可以使用这样的药，只是这个我们说剂量和频次它是有所降低的，大家还是得遵从医嘱哈。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留言，想问问您说医生给开的呀是栓剂，每次呢总觉得别别扭扭的，说塞完之后呢也不敢动，就一直躺着，想问问您是用法出了问题吗？比如说对于一些这种外用的药物，像您刚才说的也有一些女性朋友比较敏感，不管是这种我们说栓剂也好，像您刚才提到的泡腾片也好，可能她会觉得不太舒服，是她使用的方法出了问题吗？ 确实是有些患者他在咨询过程当中他就说，他说我以前从来没用过这种外用的阴道用药，所以呢他就会有一些恐慌。我们药师呢在这样咨询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详细的给患者予以指导比如说告诉他一个，主要是一个让他这个心情上一定要让他不要那么过度的紧张， 先放松心情别焦虑。 对因为只要是你正确使用的话，因为他有些就担心说啊，这么大的一个片儿，这能放得进去吗？这放进去了会不会造成本身我这个阴道线就阴道炎，会不会造成我阴道这个里面就划伤了呀，就破了呀？但是呢，我们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正确的操作当中，我们清洗了我们的双手，然后戴上这个指套然后按照呢我们基本上所有的这个外用制剂它的说明书都非常的详尽上面也包括都有图示，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体位，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药呢按照这个图示的方法我们给它送进这个体内，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有太大问题。当然你初始使用这样的药的时候你肯定还是觉得有异物感但是呢我们基本上都是推荐患者呢是在晚上临时睡前我们使用，这样的话你慢慢进入睡眠这个药物呢也能在体内停留的时间比较长，然后经这个我们这个阴道的这个上皮吸收这样也能逐渐的起到这个药效同时呢患者呢他在睡眠当中，然后这种不适感其实也是慢慢随着我这个用药天数的增加他也就慢慢就适应了， 就习惯了。 对， 那关于这种外用制剂的这种使用方法或者说使用的注意事项，我也帮很多女性朋友问一问，像使用之前像您刚才说的得清洗双手保持一个干净和卫生，同时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指套什么的是可以佩戴的像之前还有哪些准备工作吗？ 是这样，因为有些我们的这个制剂它有可能是需要放到冰箱里的 就比较凉拿出来。 比较凉，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避免这样的一个很冷的这样的一个刺激有些患者也对这个是比较敏感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他，一个呢是我们要保持这个我们这个药效，所以我们要给它正确的储藏我们要给它放到冰箱里冷藏，但是你用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放到一个室温或者是我放在手里面放在手机里，对，稍微捂一下当然得咱们得是不能把外包装包开呀不能拆了那就有可能会雾化了 所以说提醒比如说在冰箱储存的这些外用制剂，大家要使用之前可以提前拿出来放到室温里面大概缓一缓让它恢复到室温，这样的话可能这个不适感或者是异物感会减轻一些。但是很多朋友会担心这会不会比如说我捂一捂或者说我放在外面的时间长了这药效失效了 了，是不是也不能拿出来提前太久啊？ 啊，对，那肯定是不能太久了。 嗯， 就基本上，我如果要是，因为它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你肯定先把药从冰箱里拿出来，这时候我还要进行一个外阴的清洗啊。 嗯， 你临睡之前，你肯定要我们这个私密处要清洗啊。那这时候这个时间就差不多了。 哦，也就是说，在清洗之前把这个药拿出来，清洗完了之后，嗯、这个药基本上已经恢复到这个室温了。如果您还觉得凉的话，稍微手心捂一捂、嗯，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了。 对，有些药物呢，它对比较是预热，它比较容易就化 啊。 那这样呢，尤其我们在夏天用药过程当中呢，就相当于我们反过来，那就是说，当容易化的这样的融化的这样的药物，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冰箱里稍微放一会儿， 嗯、 或者是说我们放在冷水里稍微泡一下，也是一定要注意不能拆外包装哦。 啊， 这样的话呢，这样我们把那个让这个里面呢融化了的。又成为这个固体、 嗯、 然后我们再使用， 要不然黏黏糊糊的可能也不太方便去使用。 对，也放不进去了。 嗯， 好，这是我们说在之前用药之前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和准备的工作。那用完药之后，像这个女性朋友说她用完了之后啊也不敢动了，就得躺在那儿。比如说像用完药之后像平躺这样的一个姿势是比较推荐的吗？还是说其实有的时候也可以比如说把腿垫高一点，有没有一些讲究？ 嗯，我们在放入的时候，我们肯定是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把臀部抬高 啊、 这样的一个体位，这样比较容易把这个阴道用的这样的一个支气给它放进去啊、但是一旦我们放进去了，一般的我们都要求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深度啊、一般的都是到这个阴道这个后穹隆嘛啊、所以这样的话，如果你放进去了啊、那我一般的我们这个就不会再说一定你要是什么样的侧卧位啊，或者是仰卧呀、平躺啊这个都没有。非常严格的一个规定了。 嗯，好，那比如说放进去之后需要比如说先静止一段时间吗？还是说放进去之后活动啊什么的也没有太大问题？ 是这样，因为我们为什么说要睡前服用啊？就是因为我们担心，一个是我们放的这个深度不够， 嗯， 这样如果说你放完了之后立刻我们直立，很有可能我一活动，这个我们里面的这个药就会从阴道里面就会自己掉出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也是就是过度的这个运动会导致呢我们这个药没有在局部充分的这个吸收，这个药液呢也就顺着这个阴道流出来了，因为它在那个阴道里会逐渐的融化。 嗯，所以说还是在用完这个外用之剂之后，还是推荐大家稍微静止一段时间。 对，最好是我们是在临睡前。对、 好，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王阿姨打来电话咨询的一个问题。王阿姨今年78岁了，她说呢，她用这个治疗阴道炎的药已经2年了，咱避免广告嫌疑，不说具体什么药哈，是什么维婷。然后某维婷这样的一个药物治疗阴道炎已经2年的时间了，说每周用一次，想问问这样的频率到底可不可以一直用下去。但是呢他同时说了自己现在已经有乳腺结节了。 嗯，这个还是需要到医院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 嗯， 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外用之剂，确实我们没有说这个雌激素，我们有一个推荐的，你到底使用多长时间，我们主要还是看它一个用药的一个效果。 哦，也就是说这个是根据比如说疗效，然后医生会随时给你调整用量的。 对，如果我现在已经保持得很好了，我最近也没有再有这种阴道炎的这个出现，那我就可以把这个药停一段。这样的话，如果我症状再出现的话，然后再使用，而我不应该说我长期的，我就是以这个预防为目的的用药，我们还是不推荐的。 我估计这个朋友可能是刚才听了我们的节目啊，您刚才不是说了吗？除了急性期用药之外， 有一个维持， 对，有一个维持期。其实这个维持期也是有期限的，是为了巩固我们说急性期的这样的一个疗效。它效果比较好了，我们说这种维持期也是可以停药的。 对，维持期，我不是说我们需要一个终身的一个用药啊，不是我们说需要这个药物一直咱们就预防着用下去，而且我每年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妇科的体检，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好，其实说到这复发的问题哈，也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问说，阴道炎呢总是复发，用了药之后症状就好，但是没过多久啊，这症状又出现了，想问问是反复感染造成的吗？还是说压根儿就没根治啊？ 这阴道炎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复发的疾病啊？ 嗯，确实是啊、嗯，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导致这个阴道炎的原因真的是多种多样的啊、嗯，所以呢，可以说真是一不小心，这个阴道炎就找上门来了啊、嗯嗯。然后同时呢，我们比如说合理的饮食啊，包括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适当的运动啊，总之就是我们应该提高我们自己的一个免疫力。咱们在这儿说的容易，其实你坚持做起来其实是真的挺难的。 嗯嗯，很多的小细节都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嗯， 对， 像这个朋友说自己的这个阴道炎反复复发，他的这个用药啊，他说症状好了没多久呢就又出现了，是不是也有一个可能在用药上出现的误区？很多这种阴道炎用药，尤其是外用药的朋友，用完了之后可能效果挺好，他一看，诶，症状消失了，没有什么不适的这种不舒服的症状了，之后就自行停药了，即便是还没有达到比如说这个医生给他开的这个用药周期，他觉得没症状了，我还用它干嘛呀，我就停药吧，自己就停药。有遇到这样的患者吗？ 嗯，对，是有的。嗯，有些那个反复感染的患者来我们这儿问说，我之前已经用药我感觉已经都没事儿了、哦、啊，怎么现在又反复出现了？你仔细一询问，其实医生已经告诉他一个复诊的时间了， 嗯， 但是他就觉得他自己好了， 哦、 没有再来啊。所以呢，就像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我们阴道的这个用药啊，包括我们这个阴道炎，不管是口服还是阴道的这个给药啊，我们这个治疗的用药一定得是足剂量、足疗程 啊、 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按照这个疗程治疗之后，我们还要至少要经过三次啊、这样的一个就回来进行复诊啊、 哦、 我们要再进行检查。如果说我没有事情了啊、那我就可以说这一段就可以不用了。 嗯，所以说很多反复发作的，我们说阴道炎也和大家没有按照医嘱足疗程用药是有关系的。像您刚才提的，至少应该有三次复诊。这个三次的复诊，一般比如说它有这个时间周期吗？比如说是一个月、三个月、半年这样的周期吗？还是说根据个人不同的情况，可能医生会给这个周期会有不同？ 一般来说呢，复发的比较多的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种真菌的啊，真菌性的这样的一个阴道炎啊，因为这种念菌性的阴道炎呢，确实它在这个尤其在女性这个月经前很容易就是复发、 嗯、 然后治疗起来呢，像这种尤其是复杂性的这种真菌感染呢，也是反反复复的发作，所以它有可能治疗的周期也比较长啊，因此呢它在这个足疗程这个足这个剂量下，我们当治疗自己认为好了以后，我们至少也需要三个这样的一个月经周期啊，如果我去去医院检查，他都转阴了啊、那可以说就是治愈了。 好，也就是足疗程用药之后，我们需要有三个月，每个月就是在月经周期的时候，然后去复查吗？还是说月经周期过了之后？ 对，肯定是月经之后了。 月经周期过了 之后，哎， 然后赶快去复查，应该最少复查三次。好， 对。 刚才您说到了反复感染的问题，有一些女性朋友可能会有这个阴道炎反复感染了之后啊，总是不好，去医院看了，也足疗程用药了。这个时候呢，就怀疑会不会跟自己的另一半有关系？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其实我们这个阴道环境啊和外界的这种接触也是有密切关系的，比如说很多的这种不洁的物体、不洁的这种细菌，也有可能是通过外界传到我们的阴道当中的。那会不会比如说阴道炎反复发作，找到原因就是一跟和比如说自己的另一半有关系？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像另一半的男性，比如说老公，是不是也需要比如说同时加入到治疗的周期过程当中，效果会比较好？ 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女性的这个阴道炎当中呢，有一类呢是叫滴虫性的这个阴道病、嗯、啊，这个滴虫性的这个阴道病、阴道炎呢，它主要的这个传播途径呢，它就是通过这个性传播。 嗯 啊，那所以说如果我们通过这个性途径直接传播的这类的疾病呢，那肯定它的另外一半啊，它也会有这种滴虫的感染啊。一般情况下呢，它大概是能占到70%、哦、啊，就是说女性如果她检查出是有这个滴虫性的这个阴道病，那他的这个性伴侣啊，大概也有这个70%，大概都会能检测出来这个滴虫，但是呢，他并不见得会有特别明确的这样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症状。 嗯 嗯，所以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呢在进行女性的治疗的同时呢，我们也应该对他这个性伴侣啊，然后进行这个相关的检查啊，然后并且呢，我们也应该给 配合治疗 用药。对， 好，但是这是比较特殊的一类这个阴道炎。 这低重性的阴道炎，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是这类的话，可能您的伴侣是需要共同配合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再来抓紧时间回答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车大宝想问问您，说这个孕妇阴道炎，医生给开了这个红盒的洗剂和这个乳杆菌的活菌胶囊内用，然后呢用完之后发现有一些红肿和瘙痒的情况，想问问是正常的情况吗？ 因为呢是这个红盒妇洁洗剂呢，它是一类中药。因为我们用完之后呢，它会出现这个红肿，很有可能呢是我们对这个药物的成分它有这种过敏。因为我们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她在使用这个中成药之后，因为中成药有的是单一，有的呢是比较 复合的， 对，成分比较多，所以有可能她对某一个成分呢她就有过敏她就有可能就会出现这种红肿和瘙痒。 所以说她的这个，您给她的建议应该是比如说去医院检查一下，是有比如说替代药品的吗？ 我觉得他还是应该再到医院再让医生呢再次确诊一下，然后而且要确诊一下这个阴道炎的这个类型，尤其是我们这个在妊娠期的时候，我们要确定一下这个阴道炎的类型，然后我们再更换相应的治疗的这个药物。 好，既然说到了这个妊娠期号，也想问问比如说妊娠期的这个阴道炎，很多的女性朋友都担心，比如说这个时候不管是口服用药还是外用药，害怕影响到孩子，这个时候对于妊娠期的女性阴道炎到底是治还是说等生完宝宝了之后再治啊？ 是这样，我们主要也是要看一下它的这个类型，比方说我们有些阴道炎呢，它这个与这个胎膜早破包括早产，包括这个羊膜腔的感染都是有密切相关的，那这时候就有可能会造成，我们如果不治这个阴道炎，就会造成一个不良的这样的一个妊娠的这个结局。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是确诊，比方说我们如果是细菌性的这种阴道炎，有可能我们会口服给予一些我们妊娠期可以能够服的这样一个口服的药物。然后治疗这个阴道炎，包括这个比如说像我们常用的这个甲硝唑就可以治疗这个细菌性或者是这个滴虫性的这样的一个阴道炎。 好，也就是说其实在妊娠期这个孕期的时候有一些是可以进行治疗的，如果有一些可能不会对宝宝造成影响的，我们还是推荐他比如说妊娠之后再进行治疗吗？ 在妊娠期的这个阴道炎，我们其实还是应该关注，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有些阴道炎可以导致一个不良的这样一个妊娠的这个结局，包括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一个产后的这样的一个感染然后同时呢比如说像我们要是在妊娠期我们感染了这个真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门菌性的阴道炎，它本身它这个或就是我们的这个孕妇也非常的不舒服这样也会造成一个情绪的特别的这个焦躁，所以我们必须要治疗。 所以说也提醒一下比如说在妊娠期的女性朋友，如果真的非常不幸有这个阴道炎的困扰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医院找医生帮你检查一下，然后制定一下治疗的方案。那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呢也再次感谢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依然为大家推出关爱女性健康畅享美丽人生系列节目，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小王，找到咱半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本是受到高压后部到低压前部的控制，晴间多云，扩散条件较为不利。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65到120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二级良，其他地区为三级轻度污染。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却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和伸向远方浅浅的褶皱，如果这时候飘落钢筋单纯的银色，我会对自己说冬天快乐。我喜欢没有刺的窗，透过它天空很晴朗，树梢上残留一点月光。我喜欢关灯的球场，我独自听日子回荡，黑夜里凝视一点忧伤。习惯你就把我当作你，我们就在一起，呼吸安静而整齐。却让我